想念你的瞬间。 平常来不及说的感谢，现在放假了，有时间了，也很从容，可以表达一下了。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，韩非子的韩，巧克力的力，来点播吧。谢谢各位此时此刻给我留言，早早来到微博，在留言帖当中看到身影的蓝色土耳其的街章鱼，章鱼大丸子，夏佐若，小妞萨萨，送给你们，小撒妞妞。 不知不觉来到你的门前，我知道见到你会有温热的泪，走在迷宫般的城市让人有点疲惫。 Hello my friend, I see I care, 为你准备最幽默说，让你吐吐苦水，就算肩膀微微颤抖，还有我在身边。Dear friend, 常忘了对你说声谢谢，默契总妙不可言。我身边自然率真的一面， 才不怕被你看见， 约定到80岁 还要唱这首 Hello my friend。 谢谢你在放假的日子还听广播，但是我希望你听得开心，听得能够想起那些愉快的事情，而不是像少吃火锅多吃苦这位朋友写的，那个人再也不会来了。来与不来，真的对你的人生接下来的快乐影响那么大吗？你还是要幸福啊。 不确定就别亲吻，感情很容易毁了一个人。一个人若不够狠，爱淡了不离不弃多残忍。甚至真心真意的祝福，永恒在你的身上先发生，你还是要幸福。你先 靠近的两个人突然之间就变成了陌生人，需要一段适应的时间，可能也会相当的难过。被分手方一定会在自己的世界里提很多很多的问题，但是我想对你说的是，给自己一个时间的期限，允许自己在这段时间里可以尽情的难过，尽情的释怀。但是过了这个时间点呢，请让事情就像你看过的一部戏，追剧追到最后一集就到此为止。当然这个心气啊和这个底气呢是需要你自己给自己的，慢慢的走出来，不要再为对方的未来他的幸福想那么多了，因为那已经与你无关了。虽然有点残忍，但是你必须要回到现实中来。 因为你生命中真正能陪你走到最后的那个他也在等着你呢。小花朵333，她想听这首歌曲，她说今天我闺蜜结婚，把我曾经单曲循环的歌送给她，祝福她新婚快乐。 从今以后她就是你一生的伴，她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，福和祸都要同当，她将是你的新娘，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，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，苦或喜都要同享，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，他多爱你几分，你多还他几分，找幸福的是一个人，要处处时时想着你的都是我们，你付出了几分，爱就圆满了几分。 是单方面的索取。这首歌呢也送给白骨娘娘爱吃鱼，她说我也要点播一首歌，因为我相识22年的发小也结婚了，可惜呢我要在医院值班，希望她能够幸福快乐。好啊，下面这首歌呢也是一位朋友想在今天她的结婚纪念日送给老公的，这首歌是来自王若琳演唱的 I love you 说出的我爱你三个字，不是表情包里的那些简单的爱你爱你随便的发，而是这其中是两个生命的结合。路人马和我一样，今天也开始上班了。他是个牙医，他说上班洗了五口牙，现在呢是在健身房里。过节健身房都特别安静，抱歉的是你点播的那首歌没在直播间。上半时段只剩下1:42了，带给你这首歌，希望你同样运动快乐。

补血制品选阿胶，滋阴养血可润燥，面色萎黄要调养，心烦不眠服用好。阿胶养生，认准北京同仁堂。 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四，大部分时间适宜穿夹衣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九七四，饭店资讯。 贵州吉靖宇大刀艺术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啦，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北京园博园举办，开幕前三天迎来游客8万余人。从第一届开始，戏曲花车巡游就是中国戏曲文化周的一大亮点。今年的花车虽然没有去年的数量多，但却更加引人注目了。今年的花车巡游由3辆戏曲景观舞台花车、大型戏曲机甲和戏曲机械人偶及200多名巡游演员共同组成。以往戏曲周的花车是每车一个主题，今年的花车主题更加鲜明，更强调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。巨大的戏曲机甲也颇为亮眼，它扎着靠旗，画着关公的脸谱，它在路上巡游时配的是电影《环太平洋》的音乐，更让不少人兴奋起来。一位小观众高兴地喊燃爆了。今年京剧院更多的名角也参与了戏曲文化周的活动，著名老旦演员翟默和老生演员张建峰在开幕式上参加了表演。最受欢迎的当属戏曲场景秀，梁红玉击鼓、龙凤呈祥、武松打虎等经典戏曲场景设置在路边，并配以经典唱段的录音播放，引得众人纷纷上前，让自己化身剧中人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晚上9点，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 妈妈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 哎，哥们儿，没事的，你一定行。 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，你要好好的。 嘿，姐们儿，别哭了，明天咱们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 宝贝，加油，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。 傻丫头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 那些你说的，都是最动听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，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，爱得更久点。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韩丽主持， 我是韩丽，巧克力的丽，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。欢迎各位在放假的第四天晚上来到爱得更久点。如果想点歌的话呢，请登录新浪韩丽微博，我会帮你满足点歌的要求。下面这首歌呢很熟悉了，几乎可以大合唱了吧，来自五月天的天使。乖乖，生日快乐。 你就是我的天使，保护着我的天使，从此我再没有忧伤。你就是我的天使，给我快乐的天使，甚至世界变得怎么样，只要有你就会是天堂。像孩子依赖着肩膀，像眼泪依赖着脸庞，你就像天使一样，给我依赖，给我力量。像是你依赖着月亮，像爱着依赖海洋，你是天使，你是天使，天使，给我快乐的天使。 虽然听了很多遍，但是在放假的日子里听到这首五月天的《天使》，我竟然有深深的一种感动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不是每个人都会遇到天使，但若你遇到了，你就知道斯人若彩虹，遇见方知有。他会给你灰暗的生活里，甚至是情绪的低谷里，带去很多很多不一样。谢谢我们生命中的天使，因为你们，我们更自信的生活了。 有时候瞒得宁愿我能完全隐形，沟通并不代表就能去澄清。辽阔的世界，任何人都有各自的逻辑，不想说服什么人，更不想改变我自己。有缘分就贪心，没默契就别矫情。若个性决定命运，用微笑回应走过的每个风景，留下一些回忆。有的晴朗了心情，也有的是叹息。热爱旅行的人，总有某种纯真，不怕雨雪风尘，又忘了痛苦的天分。黑夜等我的灯，就像灿烂星辰，让勇气温暖到沸腾，不再是孤独灵魂。沿路收集来的纪念品，拥有特殊的魔力，放在手心看着，情绪最终会平静。忍不住要佩服自己，有过这许多经历，还相信有一个天堂，许的愿望会降临。从飘雪的山林来到热带的雨林，我看过美丽夕阳，还是爱黎明。等待着冲起黑里看太阳闪耀走近，对今天感到好奇，用全新的情绪。热爱旅行的人，总有某种纯真，不怕雨雪风尘，又忘了痛苦的天分。黑夜等我的灯，就像灿烂星辰，让勇气温暖到沸腾，不再是孤独灵魂。热爱旅行的人，内心总有回声，喊着为梦奔走，能够让生命变丰盛。最酸涩的泪痕，最甜蜜的笑声，编辑成最美的绘本，去永恒精彩过程。就算开窗会飘点雨，我宁愿雨淋，不想紧逼自己没空气呼吸。 来自张韶涵演唱的爱旅行的人，爱旅行的人大概都已经从自己原来的城市到了另外的地方。十一假期怎么安排，全是由你来决定，不管是到远方还是留在原地，开心就好。 孤单啊啊，光一人分的解，买一人分的答案，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。我相信你站在我相遇